有越多的时间，就越习惯不安，因为我总会孤单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我想我会 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匆匆那年，我们经过太少世面，只爱看同一张脸，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雨水成冰，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。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，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。 会有迷茫、焦虑、纠结的时候，积极给自己做心理疏导，学会给自己赋能。当自己的树洞可以难过，但要学会自己治愈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请勇敢的你记住这句坚强的话：越是不被看好的时候，越要争气；越是难走那条路，往往收获越多。还有，除了我们自己，谁都不许说我们不行。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， 例如像 O2O 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，可是钱多了被摧毁了。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，